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哇，咁快就嚟到20号啦，今日都21啦， 系啊， 几快，转眼间就一个月啦。 系啊，系咪好挂住我哋啊？ 系啊，秉承翻上两个礼拜讲我挂住， 都挂住大家嘅。 好啦，大家冇变心啊吓。咁啊，讲到咧，其实近期咧，我身边亦都系继续有好多朋友啦，就系要用视像嘅方式去上堂啦，甚至系开会啦。咁啊，最近咧就见到有一单几有趣，但系其实都有少少恐怖嘅。在日本那邊呢，因為而家其實都不想人群聚集的嘛。 是啊。 那呢，那畢業禮怎麼算啊？一個這麼重要的日子。 哎呀，我這個 case 呢，之前我有個家人呢，他都經歷了，他就說剛好開學日呢，未延長之前呢，開學日的前一日其實就是畢業禮了。 哎呀， 他就说取消了，那我都说那怎么搞，他说没有，都要等学校通知，即是那究竟是那些证书会再后补啊，定是他寄给你啊，因为你不回学嘛，那定是怎样呢，这样，所以他们都觉得哎好担心这件事。 还有呢，其实三月份也都是大学上妆的一些年度来的嘛，跟住之后我看过新闻，早前都有讲话，现在其实大家都可能面临着断妆，因为大家都可能是停紧学啊，又或者可能他们都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未必出来会不停在宣传啊那些的嘛。 是啊。 系啊， 同埋佢哋要排嗰只帽噶嘛，佢哋要排嗰啲， 我会失传噶。 系啦，系啦，佢哋要排，可能要喺屋企排啦，而家 视 像排， 视像排， 系啦，几廿个排列喺度， 每一个 delay， 系啊，啲视像会， 但 系 有早齐咁样，系啦。 咁但系咧，有啲学校咧，其实都唔想学生失望嘅。咁啊，呢个系乜个好方法俾大家用咧？咁我唔知啦吓。听完之后，大家再决定啦。就系咧，日本咧有一间学校喺北海道嗰边嘅。咁咧，佢就遇上去举行呢个毕业礼，但系咧呢个毕业礼咧系冇一个学生出席嘅。咁啊，净系会咧有啲教职员啦。咁啊，用视像去 学校， 冇错。你就见到个画面咧，好大个礼堂，就系得个校长咧企喺嗰个台上边，然后下边咧就有啲职员咧拉住个 banner 啦，就系话即祝贺咁多位毕业生啦，跟住咧连嗰首校歌咧都系职员唱嘅，咁然后每一个 播 MMO 冇冇人唱， 咦都几有心喎，原来佢咁样已经系 自己喺 跟住唱， 系啦，屋企嗰自己学生自己唱， 系啦，咁咧。啲學生嘅名咧就係校長會照讀嘅，班主任會去即係繼續讀啦嚇。 咁我喺屋企使唔使企身嘅？即係譬如校長嗌到彭永儀，我就要自己喺屋企咧，其實 係。又或者我哋同彭永儀好 friend 嗰啲，可唔可以係即刻俾個 like 啊、拍手掌啊，或者送份禮物俾佢得唔得咧？直播度。 咁其實都要睇下個學生嘅反應嘅。咁如果你喺屋企自己睇嘅話，就可以有呢個反應，仲有心機做呢個反應嘅，我都 OK 嘅。 係啦。如果彭永儀上，我會㗎。係 咪啊？要歡呼係咪？ 但你冇諗過，我想唔想你幫我歡呼？ 我想歡呼 啊！我嘅自己歡呼啦，自己開心。 佢心裏面自己屋企好嘢，好嘢， 好變態呢啲 fans 嚟噶嘛？係好。 系啦，咁有校長咧，亦都無疑咧，將個畢業證書交到學生手上邊，咁啊，然後一齊唱歌啦，然後就完成咗呢個視像畢業禮。但其實畫面都幾恐怖嘅，因為你見到成個畫面咧，就好似我睇嗰啲恐怖片啊，即係個校長自己喺上面講嘢啦，無疑俾啲證書俾個學生啦，但係下邊乜人都冇。 哦，喂，但係嗱，其實呢一個嘅方向咧，即係投放唔一定淨係畢業禮啊，即係之前即係 婚禮得唔得？ 係啦，我就係咧幫人做嗰啲婚禮。M.C. 咧嘅时候咧，我都见证过一啲嘅新人啊，佢哋唔想将自己嗰种会喊嘅情绪影响佢嗰段讲稿啊，所以佢哋咧决定就录定啦，拍定，去令到嗰件事好温馨得嚟，唔会因为自己喊场而影响咗。咁但系咧呢件事咧放喺一对新人身上，当然系可能佢哋会觉得，你会觉得，唉，都唔够真挚啦，我就想睇你喊啫嘛，讲真。但系佢哋会放喺边度最好呢？爸爸妈妈。父母咧永远都是最容易感触啲嘅，再会点解咁讲？最感受到会是父母，因为咧佢睇住自己嘅仔成长到成家立室，跟住咧当佢想去讲词嘅时候，佢哋唔系平时表达开啊。 或者佢平時以前都係屋企做嘢，咁啊可能佢哋好少見人講咁多嘢，咁佢哋就會哇成日講講打擊咯，咁佢哋就不如幫你拍好一啲片，然後等你喺個宴會上面就擺出嚟啦，咁就會令啲父母其實開心啲。 嗯，咁啊更加完美添啦。 系啊， 你可以真系讲自己所有想讲嘅嘢。 嗯， 如果唔系咧，有好多新人就话咧，啊，我有啲嘢唔记得咗讲啊，冇得补翻噶啦嘛。 系啊，但系其实呢件事咧，你又有好又唔好啦，即系你可能现场感就会唔会甩碌咯。咁但系当你摆视像嘅时候，就冇咗个真字。外国咧，你睇咧嗰啲爸爸通常带个女出嚟嘅时候咧，咪有段好感人嘅说话嘅，可能揶揄下个新郎哥啊，诶个女婿啊，但系又会讲啲好感触嘅嘢。但系如果嘅呢一份真字直播咗，或者摆咗录像咧，又好似争啲嘢咁样嘅。 啊，咁啊，见仁见智啦，睇下你自己中意边一个方法多啲咯。 系啊， 我即刻谂咧，其实如果婚礼嘅话，视像都唔得咧。 婚礼 举行婚礼， 咁但系咧， 唔系老实讲，婚礼咧，个 妈喊嘅时候，可能个牧师已经讲到啦，哦，大家揽揽写啖啦， 而牧师就企喺度呆咗三秒。 同埋如果咁嘅摆酒，又可唔可以网上摆 咧？系咯，人情电子化。 我就系讲啦， 你一食似咧自己屋企自己屋企食。 唔系，咁悭翻好多笔。 系啊， 有啲人真系唔中意食翅噶嘛。 唔系啊，咁先贵啊，因为你每一个宾客你到户啊咩，唔系嗰啲叫咩啊？送逐个送一 set 过嚟屋企咩？ 唔系，因为咧，我就系话嗰餐饭唔系个个中意食啊，或者唔系个个都啱食啊。咁佢哋自己屋企食咯，所以之你出现你 show off 咗喺你个人面前，然后你俾钱咯。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即係講咩都好，你俾我，你俾個人情得㗎啦。係 啊，俾嗰啲祝賀、祝賀錢錢、祝賀紅包。 你個視像咧，除咗心心之外，寫埋幾多錢？可以嘅，俾咗捐錢咧， 送上心意。 下面啊，陳宅五百嗰啲啊，跟住下面就李宅。跟住之後咩？係啦，跟住陳小朋友二百咁啊！ 唔係，咁我覺得係 OK 嘅呢一件事。但係我轉個頭翻嚟同你講下咧，一個關於直播。我覺得其實坐喺收音機旁邊嘅你咧，係絕對可以有呢、這個認同感，甚至你睇過，你哋心目中睇過一啲最驚或者最古靈精怪，你估佢唔到嘅直播，佢做啲乜嘢令你估唔到咧？轉頭翻嚟同你傾啊！ I don't wanna fall asleep, I don't wanna pass away. I've been thinking of our future, cause I'll never see those days. I don't know why this has happened, but I probably deserve it. I tried to do my best, but you know that I'm not perfect. I've been praying for forgiveness, you've been praying for my health. When I leave this earth, hoping you'll find someone else. Cause yeah, we still young, there's so much we haven't done. Getting married, start a family, watch your husband with his son. I wish it could be me, but I won't make it off this bed. I hope I go to heaven so I see you once again. My life was kinda short, but I got so many blessings. Happy you were mine, it sucks that it's all ending. For too long, don't go to bed. I'll make a cup of coffee for your head. I'll get you up and going out of bed. Yeah. I'm happy that you're here with me. I'm sorry if I tear up. When me and you were younger, you would always make me cheer up. Taking goofy videos and walking through the park. You would jump into my arms every time you heard a bark. Cuddle in your sheets, sang me sound asleep. And sneak out through your kitchen at exactly 103. Sundays went to church, on Mondays watched a movie. Soon you'll be alone, sorry that you have to lose me. Too long, don't go to bed. I'll make a cup of coffee for your head. I'll get you up and gone out of bed. Don't stay awake for too long, don't go to bed. I'll make a cup of coffee for your head. I'll get you up and gone. Don't stay awake for too long. Don't go to bed. I'll make a cup of coffee.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好啦，嗱呢个咧都可以俾大家估估下嘅。咁啊，其实就系因为疫情嘅问题啦。咁啊，之前都有讲过啦，就话啊，其实咧最近都好多人开直播，因为大家屋企真系好多时间啦，继而就系好想即系同人哋 share 下啲自己嘢啦，咁样咁又唔可以出去见大家咁样。咁嗱，呢一个人咧都系因为疫情嘅时候咧，就决定喺呢个直播上做呢一件事。而我先讲佢后面发生咩事，喺一晚之内。呢、这、一个嘅男仔赚到佢嘅第一桶金，价值84000， 八万四港币 定英镑定咩？ 港纸、已经译咗俾大家啦，84000嘅港纸。 哇，第一桶金好似唔够用。 估下，咁我谂对于佢做呢件咁样嘅事嚟讲，一晚之内赚到呢个钱系好唔合理得嚟，佢应该值得开心噶啦。 我都想。 究竟佢做咗啲咩咧？ 好唔合理嘅，仲要系。 系啊，即系呢件事你吓、你咁都得嘅。 系咪表演？ 你可以当下表演，但系嗰样嘢系咩？自己就系俾你哋好确实咁估佢做咗嗰件事系乜事。 通常 系 好无聊嘅事啦，呢啲系你话好唔合理。 好，咁你系咩？ 好多人，譬如佢直播食饭咁样都可以发达。咁我直播瞓觉啊，我估。吓？ 直播瞓觉，我估杂技表演。 杂技表演 呢样无聊。 食嘢。 食嘢， 因为之前成日都讲噶嘛，你譬如韩国嗰啲咧，真系好多人自己对住个 cam 就自己食嘢、我嗰阵时都好中意睇噶，唔知点解好治愈噶，系噶好治愈。你睇住佢一大个兜啦，跟住可能系嗰啲咩辣年糕啊，跟住就喺度一路食咁望住佢。 O K， 嚟紧直播开一次斋食，你话 你 入嚟睇， 系你睇你食咩先啦、 啊。咁你想我食咩啊？ 但系你唔系韩仔，又唔系韩妹， 同埋好靓仔嘅。我记得当年直播食嘢， 梗唔系啦，肥妹啊嗰啲噶，好好赚。钱噶， 人哋肥妹你又睇，我肥仔你又嫌， 唔系啊，咁睇下你上镜好唔好睇、啊， 好好睇啦，就系、 是、你唱歌就好听啫。 但系嗱，头先咧，你哋三个估咧，第一个中啫，系阿乐。 直播瞓， 因为咧，原来喺呢个疫情嘅时间咧，呢、這个男人做嘅呢件事咧，系轰动咗成个网络界。咁佢就话其实冇啊，呢个男仔冇嘢做噶。咁话说咧，呢、這个嘅男主播咧，有一日 就成日话：，哇，瞓喺度有钱赚 嘅， 真嘅、 啊，真噶， 真 嘅、啊，估唔到啊！嗱，呢个男仔咧就系、是、一日喺屋企啊，无无聊聊就啊，不如玩下直播啦。一开直播嘅时候就已经瞓咗喺张床度瞓觉。 但系咪都系嗰句，因为佢好靓仔咧？ 唔 系嘅， 唔靓仔， 几靓仔都好咧，瞓喺张床度就变丑样噶啦。 系啦， 因为我见过咧，所以有好多韩剧咧，就算嗰人昏迷啊，或者入咗医院咧，特登揾啲枕头垫到好高噶、哦，因为唔想伤下爬嗰啲咧，好笑噶。 同埋啲头发唔会乱。 我俾你评下你啦，呢、這个靓唔靓仔啊？ 哇， 唔靓仔啊嘛。 电视睇到嗰种， 呢、這个算系咁噶啦。 瞓到好样衰啊！ 系啦，嗱，就系咁噶啦。但佢瞓觉样系咁， 系咁真系好笑啊！呢个样抵佢赚嘅，好笑。 因为咧喺个画面所见咧，佢揽住一只公仔，然后咧佢瞓咧系因为压住咗半边面，个样猪猪地嘅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嘅男仔咧，佢嘅开直播嘅时间咧都系大家瞓觉嘅时间，系凌晨一点钟至到四点钟， 瞓咁少啊！ 嗱佢咧，我見到咧佢嗰个嘅观看次数咧，我都觉得系羡慕嘅，因为咧佢话佢一共有540000人是同时看他睡觉。 哇 咁你想 他几点睡觉、啊、 他就是为一至四点凌晨。 呢段时间都有50多万人未睡 我就说劲咯。不是那可以看直播的人不一定是在同一个地区嘛。即是例如你可以看其他地方的嘛即是例如你看美国都可以嘛。 但我想问一下这个直播那个的点击率是计直播那个时段定是我之后批这个直播都计先那50多万人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啊 我明 白，即系我第二日批翻呢个直播，系咪都计落去先？ 其实佢系嗰一刻噶，因为佢 五十几万人 cap 到， 系 啊，系嗰一刻噶，佢俾人 cap 到嗰个图画系嗰一刻。咁而咧全日啊，讲紧头先阿莫莉就系讲，哇，咁我系嗰晚啫，咁劲啫。 佢全日啊嘅嗰一日嘅觀看率係有1857万人睇。 不過如果佢個樣咁樣一俾人 keep 咗圖，跟住之後就笑，跟住就會吸引到其他人會繼續 keep 入去睇下佢究竟有咩好笑。如此類推落去。 但其實咧最正嘅一個直播咧，以前都係㗎啦，就係、是、你估唔到佢好靜態，唔一定佢哔哩吧啦講，而好靜態或者一個地方唔喐咧，你都會好有興趣睇。以前咧有一個嘅外國網站咧係玩 CCTV 嘅，我記得我之前有介紹過。咁但係嗰個 CCTV其實我有時都會碌上去睇嘅， 即係好似偷拍咁。 但係個 CCTV 咧，你唔好以為係嗰啲唔知古可能係咩例如辦公室咁樣啦，可能辦公室唔係嘅，佢係純粹可能得個 lift 口影住個 lift 口嘅啫。啲、人中意睇咩咧？睇下會唔會佢發現到一啲你發現到嘅嘢，例如佢 cap 到如果有鬼魂經過，咁佢咪好勁咯？咁嗰啲人就好有意欲睇下究竟會唔會有古怪事發生。而呢一个男人呢就喺嗰晚之内係增加嘅粉丝人数有60万。 哇。 佢估唔到㗎，佢只係斋瞓觉㗎咋。咁所以呢最后佢得嚟呢第二日嘅奖赏，因为喺佢瞓觉嘅期间呢好恐怖嘅一样。 好多人打赏佢。 好多人打赏佢。送嗰啲跑车啊。送嗰啲口罩啊。送礼物啊。最后呢佢係得到80000多港元。 哇， 系啊， 真系好开心。你谂下， 呢啲钱我真系唔介意赚，就算俾人 cap 晒图啊，周围整 sticker 笑我个瞓觉样都好啦，我愿意啊，18000。 你咁贪靓，真系 我冇所谓啊，18000几。 OK 啊 ，OK 啊 ，OK 啊， 有人信， 系 我都唔信。 而家你讲咩都 OK 噶啦，到时就诶唔得唔得，唔好搵我，唔好打俾我啦咁。咁但系咧呢啲直播咧，我真系觉得劲。嗱，我自己咧睇过一次人瞓觉直播嘅， 系。 系啦， 系咪靓女嚟噶？ 我讲个名嘅时候，你哋都识嘅，不过我唔会而家讲。 尹子龙， 唔系，嗰个直播系我睇过人生之中最厉害嘅直播。 应该检举啊！ 我话俾你听，嗰个直播系点样咧？一开嘅时候，我好奇啦，咁我就碌下睇下究竟呢个人玩咩直播啦。一开嘅时候咧，系当年系直播大热嘅时候，佢就做呢个举动啦。开咗 ，Hello 各位，我瞓觉啦，往后就瞓咗咯。跟住咧就净系见到 讲完即刻瞓得着， 佢当然唔系即刻瞓，我瞓觉啦，跟住就瞓低就喺度慢慢入睡咯。而啲人就留言吓你讲真噶，点解嘅？但系佢诶开暗灯瞓觉，咁而嗰个直播咧，我再 loop 嘅时候，佢玩咗粒几钟，佢真系瞓足粒几钟。我间唔时又好好奇想 click 上去睇下佢瞓醒未啊嘛。跟住咧我就喺咁睇咧，我见到好多人留言咯。哎呀，你瞓觉个睡姿好得意啊！哎，你左边个风扇我屋企都有啊，就开始讲呢啲嘢。 自己同自己讲嘢，啲人 系啦，但系佢冇送礼物嗰啲嘢，真系纯一个直播嚟嘅啫。 咁佢蚀好多， 系啊，蚀好多，好似，但佢赚到啲人讲咯，系啦。咪后话俾你知，究竟呢个系边个？ 好啊。 俾大家系陈雷嘅《不想回家》，时间系晏昼嘅4:27啊！喺转头4:30新闻之后咧，翻嚟继续同大家寻常事认真做啊！ 最了吧，我喝醉了那，这晚夜让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玛丽医院化验室昨日测试七个来自亚洲国际博览馆检测中心的样本，初步检视工作流程发现，其中四个样本可能被对调，局方向有关人士带来不便致歉。医管局表示，化验室今日凌晨复检有关的样本，发现四个入境人士的样本复检结果和昨日傍晚的初步报告不一致，其中两人昨晚已获安排直接返回登记的居所的入境人士，复检的结果呈阳性，已经即时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安排他们送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另外的两人就一直在检测中心等候化验结果，样本复检之后呈阴性反应，并且已经返回居所作14日的家居检疫隔离。医管局表示，化验室已经检视个案的传染风险和相关测试的工作流程，以进一步提升报告的准确性，局方会连同有关的部门检视和理顺测试流程和通报结果的安排。澳洲确诊新型肺炎的人数突破1000，七人死亡，当中新南威尔士州有最多人确诊。在疫情之下，大批民众前往沙滩，新南威尔士州宣布关闭悉尼著名的邦迪海滩，卫生部长批评民众聚集海滩令人无法接受，警方指关闭海滩是为了挽救生命，其他沙滩的救生员也都会点算人数，一旦超过500人聚集就会关闭，并且要求沙滩上的民众离开。邻国新西兰在过去一日新增14宗确诊病例，总感染人数增至53人。路透社引述医学专家指出，随着南半球的冬季临近，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在巴西等南美洲国家蔓延。巴西至今有超过900宗确诊个案，11人死亡，虽然当地大部分的地区都是热带，但在6月和7月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可以低见5至6度。专家说，根据过往的经验，当气温在4月份下降的时候，流感疫情会逐渐加剧，新型肺炎疫情也都可能随着气温下降而变得严重。最少20人投诉一间外情配对公司，包括教唆职员假扮会员、未能提供服务等。身兼消委会委员的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说，被投诉的公司声称每星期会提供2至3个会员资料作配对，但未有履行承诺，到今个月起更加完全没有提供服务，公司声称的男女会员比例都和事实不符，声称男女比例是7:3，实际上是2:8。有公司的前员工表示，公司会员不足200人，但负责人在社交媒体声称有过千个会员，又多次要求员工用假身份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结识其他人，游说加入计划，负责人甚至用朋友在社交媒体上的相作配对用途。身兼律师的黄大仙区议员沈允华提醒，爱情配对服务若果合约条款不够清晰具体，消费者难以杀伤，他们已经作出举报，促请海关严正调查和执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同有雾，今晚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潮湿有雾，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咧，早前嘅意外事故仲未清理好噶，中快线都系受阻，咁而家龙尾去到接近深井，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嘅中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深井。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天马苑慢线嘅坏车都系未拖走，而家龙尾喺蒲岗村道。 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慢线有坏车，龙尾蒲岗村道。之后再提翻大家港铁嘅消息啦。咁元朗站咧而家系维持运作，咁但系为咗管理车站嘅人流，元朗站嘅 A、B、J、K 同埋 H 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咁请乘客使用其他嘅出入口进出车站，同埋留意翻职员嘅指示啦。而在港珠澳大桥较早前的强风措施已经取消，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恢复为每小时80公里。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公路方面，提提大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第三四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的两行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系杨志宇，平时啲 friend 都系叫我志宇。我今年读中六，准备紧考 DSE， 好快就会喺佛瑞毕业。我在中六这六年参与过大大小小的篮球比赛，而我觉得在这么多比赛之中令我最有满足感的就是最后一年可以带着一班队友拿到学界篮球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阿乐奔走记， 今日走去边？ 嗱，今个礼拜咧就都系多数喺屋企噶啦。 系啊， 即系冇乜点样去，有咩地方好去啫？ 留在石 行山咩？之前 留在石个 friend 行山都有嘅，但系譬如有时真系放工，譬如以前好多 嘢。好难啊！你个 gap， 你哋有听到咩？ 我 听唔到你讲 咩、 我本来想 hea 咗你唔出声噶。 系啊，我谂住自己讲啫嘛。 但系真系唔得，我要冲翻出嚟 讲。系咪要 Running Man 啊？ 好彩我听唔到， 继续 跟住变 Running Home 系嘛？ 咁咧嗱，即系好少出去食饭啦，依家吓，不过都唔需要多讲呢样嘢。咁啊，多出喺屋企煮饭。咁咧近排咧，我 你 话 唔需要多讲 吓，唔系，即系唔需要再多讲。依家少咗出街啲人系啦，即系呢一 part 就唔多心够啦吓，已经太长时间啦，少咗出街。 咁你想讲 咩啊？系啦，咁啊，成日喺屋企煮饭，依家系啦。咁我自己包都中意煮饭嘅。系啦，我以前都煮开，但系呢排咧我特别。 咁你做咩要好肯定地讲最近又煮多咗饭咧？ 我见最近咧有啲人煮多咗一样新嘢，叫做黄姜饭啊。 因为啲人成日话黄姜饭咧就传嚟嘅，不过呢、這个 系传嘅。 传嘅话黄姜饭咧可以对抗疫情，跟住啲人就真系又疯狂地去买啦。 系，等于个又抢黄姜啦。 系黄咩莲蓉定唔知乜鬼莲蓉饼都买埋咁 啊！系咁真嘅嗱，咁我自己又上网睇过咧，咁呢个黄姜咧的而且确系有啲唔几好嘅功效嘅，真系嗱首先佢嘅抗氧化能力好好啦。 即系阿乐嘅真咧就唔系话呢一个。 黄姜咧真系可以对抗而家嘅疫情， 系啦， 即系话黄姜咧系有一个特别嘅功效啫。 系啦，冇错啦，佢一个特别功效，咁佢系健康嘅。咁而家大家都注重健康啦，咁啊煮咗呢个黄姜饭啦。咁其实讲下黄姜先，黄姜我自己留意到就系有一样嘢，女士都可能会几中意就系佢个抗氧化能力系好高嘅。 哦，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同埋咧都讲过就系话咧黄姜素即系其实咧个防 cancer 个能力都几强嘅，咁啊可以试下啦。系啦，咁呢个礼拜咧就发明咗一样新嘢啦，我自己第一次煮就系呢个黄姜饭。 你食咗几多日啦？因为我好想知咧，黄姜饭食得多块面会变黄啊？ 哦，佢煮咗俾屋企人食啫嘛，佢最后冇食过。 唔系啊，佢话我煮一次啫嘛。 唔系我煮咗， 但系佢啱啱明明讲自己煮好多次。 我煮咗两煲。兩煲，第二煲，因為第一煲咧， 咁你話自己煮好多次，原來只係煮兩煲， 兩煲 係 啦， 兩煲食咗一個禮拜咯。 兩煲就食咗四餐到啦，係啦，因為我每次都煮三粒米嘅，得我同我媽兩個食， 食咗兩日， 係啦，食咗兩日嘅都，咁就冇黃到啊，我覺得係啦。分享一下個食譜先啦，首先不如我好冇？係啦，咁啊嗱，咁黃姜飯會點煮咧？ 我哋呢個環節應該叫誰是偵探？ 唔係啊， 究竟有幾多人可以揾到佢個破綻咧？ 唔係食咗兩次四餐，如果食完之後咧都要塊面黃嘅話咧，佢應該中毒。 咁應該好黃下喎呢個。 係啦，咁啊暫時未見到黃嘅呢個嗱，但係好得意喎，我個筆飯嗰個筆咧咪白色嘅，即係個電飯煲啊個飯筆啊。嗰、那個飯筆就算洗咗都洗唔甩嗰啲黃色。 喂，但我想打個岔，想問黃姜飯好難煮嘅咩？我唔係煲到差唔多咁上下，我倒啲粉落去溝咗，再繼續煲。又或者可能我煲緊，即係加水落去開始攤著個飯煲嘅時候，我加埋啲粉落去就得㗎啦咩？ 其實都係嘅，我都 咁有幾難煮啊？ 嗱，等等先， 連我又咁廢都識啊！ 我第一次咧就咁樣煮咧，就有個問題出現咗，就係咩？好淡啊！原來出嚟，我以為你就咁，即係我同你個諗法都一樣，都係以為喺個電飯煲度，跟住就煲飯嘅時候就加埋啲黃姜粉啦，或者再切少少蘿蔔，加啲油落去，咁就會好好食，好似你平時出去嗰啲印度餐廳食咁好食啦。點知唔係嘅，原來咧佢出嚟係好淡，淡啊冇味啊咁樣，係啦。所以咧我 不過我知喎呢樣嘢。 是咩？我唔知啊。 咩啊？你讲淡冇味道？ 唔系啊，黄姜饭咯，只不过啲饭变咗黄色啫嘛。 哦，即系佢色素咁咯。 除非你系啊，除非譬如你食嗰咩印度炒饭定乜鬼，即系黄姜炒饭嗰啲就你会加盐加其他调味落去先会有味嘅。 因为印度炒饭佢系加香料噶嘛。 系啦，咁呢个我唔知咧，因为我自己未试过啦。系啦，咁所以第二煲饭咧，我系点样改良佢咧？就系、是、我就 加咗啲盐， 变黄姜烩饭， 加咗啲盐啦，或者 我再加 啲咸肉。 油同埋咧蚝油，再加呢一个嘅豉油，加啲糖 ，OK， 咁、 啊、 样去煮，咁样去煮，煮翻出嚟，佢唔会净系得个咸味，你就有翻个饭嗰啲甜味咧。 不如唔好讲呢个黄姜饭啦，算啦算啦，你讲下你煮过咩最劲嘅？你觉得？ 我煮过咩最劲？ 系啊， 我知嗱， 黄姜饭。再讲， 我煮过好多次， 系啊， 两 次，系啊，煮两煲。 我煮過咩最勁？我覺得自己係炆豬手咯，係啦，有一排我幾中意炆豬手。 唔係因為其實阿樂咧，我有睇過佢不鋪嗰啲嘢咧，咁我都見到其實佢係有煮嘢嘅，即係都密嘅。 但係點解你唔介紹炆豬手，你走去講一個黃姜飯咧？今日 因為最近煮咯， 最近咯，係啊呢個。 佢真係 奔走記啊嘛， 你知你以為奔走係佢走啊？係佢喺你腦裏邊走啊，佢你估我唔到咁樣啊！ 我 跳 出就 跳入，咁我會買整海鮮我自己中意係啦。我記得有一個餸我自己整完之後幾開心嘅，就係、是、叫做我唔記得咗個名，但係蒸蟹咧下面咧係有啲蛋啊，即係你同個蟹一齊 菜螃蟹 係咪啊？菜螃蟹係啦係啦係啦，嗰、那個我自己係幾開心。 但菜螃蟹唔使擺只蟹喺上面蒸嘅喎。 吓、啊，唔系菜螃蟹，唔系 叉蟹肉， 啲蟹肉 系啦， 叉蟹肉。 咁个蟹咧就 新式 fusion 菜嘅呢个， 就蟹翻去蒸。 嗰个咧就系蒸啲蛋喺个蟹下边，同啲蟹一齐蒸啦。咁其实佢好味在咩咧？ 我都未啊，我都喺度谂紧 究竟咩？ 点样？大家唔系我啲蟹系咪有蟹壳噶？ 有蟹壳嘅，即系当平时蒸蟹系啦。跟住咧，你就下边再落啲蛋液落去喺下边喺个底度，即系有得只蟹摆喺啲蛋液上边咁样蒸。 佢好似想吸取啲 蛋。 咁 只蛋系黐住咗落只蟹上面咯。 佢会黐住嘅。 咁只蟹有蟹毛噶喎。 咁 啲蛋就黐住咗喺上 面咯，蟹先噶嘛。 唔係我意思，即係食嘅時候個口感都怪怪地。 唔係喎，一間公司唔同嘅啫嘛。我平時食嗰啲菜螃蟹咧，係拆咗啲蟹肉啦，然後佢下 唔係啊，佢已經講咗唔係菜螃蟹啦，菜螃蟹白色嗰啲嚟噶嘛。 唔係菜螃蟹，菜螃蟹係炒出嚟噶嘛。 佢而家講緊一隻，佢話平時大家都見過嘅，但係我哋全部都未見過。 我就覺得咧，既然 蒸蛋上面有隻蟹， 既然阿樂話滿意咧，係佢創嘅。咁我哋冇一質 fusion 菜 係啦 ，fusion 嘢係啦，即係用呢個姜葱炒蟹嘅原理去蒸個蛋，咁點樣咧？咁你食落去係 上網睇翻嚟嘅呢一個蟹嘅食譜係嗰陣時，但個名唔記得咗啦，忽然之間。咁但係咧， 我對唔住打個岔，我諗我港豬可能之後要轉。我成日整埋啲奇怪嘢食咧，啲人陣間上網睇完之後就話：喂，呢樣嘢好出名， 係啊係啊，鎮江小菜嚟噶嘛。 係啊，將我啲奇怪嘢抌曬出去咧。 獲利發明啊，咁樣。 咁點啊？你 呢 個蟹？ 其實我覺得呢個蟹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啲蛋啊，你食嘅時候你可以當蒸蛋咁樣撈飯食，但係咧佢會吸咗啲蟹嗰啲鮮味，係啦。呢一個係我自己印象幾深。 咁但係嗱，我又想問啦，你咁樣煮啦，咁即係你係擺咗啲蛋啦，然之後擺咗個蟹喺上面啦，係咪？ 嗯。 咁即係啲蛋話吸收咗蟹好嘅精華啦，即係只蟹係清蒸噶咯。 只蟹又清 蒸嘅，蛋啲蟹又有蛋味咯，可能 點樣可以有蛋味啊？ 要浸住咗只蛋， 佢話浸少少咋，浸到只腳仔咁邊邊嘅咋， 咁咪啲腳邊有蟹有蛋味咯。 但係啲蛋可以撈飯要嚟，係啦。咁其實你有時都會清蒸螃蟹嚟就咁食噶嘛，即係你只蟹咪照當翻佢清蒸蟹，跟住染啲豉油咁樣食咯。呢個係印象深刻嘅，係啦。 幾好啊！我都深刻啊，我記得啦。 咁跟住仲有少少抗疫，即係都係少少健康嘅呢排煮嘅。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下。触れてはいけない手を重ねてはいけない唇を愛してしまった愛してしまったんだ。 嘅四点四十七分，出边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1%。呢个时候送俾大家系 Ico 嘅《清空》。 手机 好正，我哋成功将佢讲到冇自信咯。佢头先本来讲个蟹好劲，哇，最未煮过咁啫。我转头翻嚟再讲。 唔系，不过我想讲咧，当你第一次成功煮咗啲嘢食嘅时候，一个成功感真系好大。同埋头先阿乐话斋，佢会上网去学煮一啲嘢食，跟住自己煮噶嘛。系、原来坊间真系好多人啦、会上网去学煮，即系例如我平时而家普通最简单嗰啲咩大子黑松露炒意粉嗰啲、即系我都会特登上网再搵好多唔同嘅。 即系你唔整呢啲翻嚟食啫。呢啲聽個名都好食， 暗黑料理嘛，呢啲整俾你哋食。 錯， 呢啲係整俾其他人。 暗黑料理嘅理念係將一件好正常嘅嘢，但係經你手永遠都變難食。嗰個都 唔係啊，已經做緊呢樣嘢，但係反而我整啲奇怪嘅，你哋覺得 OK 啊嘛？呢樣嘢先係對我嚟講最反智。不過我就係想講咧，真係咧網上咧係真係好多人嘅寶物嚟嘅，又或者真係救人哋恩物啊。因為我好記得有一次我哋成班人咧一齊就話。去鱼排嗰度，好多人噶，十几廿个人，咁、就话去烧嘢食咁样啦。跟住咧，有啲朋友咧就好型嘅，就话：喂，食好啲，我哋走去买啲鲍鱼啊、龙虾嗰啲翻嚟烧嚟食啦。咁讲，啊呢班人咧都因为全部都系仔啦，冇乜人知道煮嘢食究竟要做啲咩啦。跟住啲沙又唔走去套咗佢啦，跟住呢啲就全部我哋做咯。跟住但系咧有啲仔都几好嘅，即系啲仔仔。咁就点咧？跟住我哋就话：喂。叫下一轉搭船上嚟嗰啲攞啲牙刷具咧，唔知道鮑魚要刷， 哦、真係喺度刷啊嘛！ 有好多呢啲，跟住之後仲要咧，我哋最無奈嗰樣係咩咧？全部呢啲都全部識做啊！跟住之後最無奈就係我哋揸住只龍蝦，大家企喺度，喂點做啊？成日抌落去啊，唔得噶喎！聽聞要放尿、啊， 好在有人識放尿， 放尿㗎、 哦，要龍蝦要放尿，跟住之後我哋個個都唔識、啊，跟住我哋得冇問題。即刻上去开个 YouTube 睇下先，跟住结果我哋真系成班好笑，四五个人一齐望住个 YouTube， 跟住之后就攞住筷子，喂边个窿边个窿，跟住之后咧大家一齐去真系做咗放尿呢样嘢咯， 系 出到嚟系真系冇腥味，或者真系成功做晒所有呢啲清洁嘅步骤，所以网上嘅教学系好好用，即系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哋真系要想去学嘢嘅话，唔好去学我呢个暗黑料理啊。 不过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即系煮嘢食自己煮得最多咧，一定系澳洲嘅时候。冇人煮啊嘛，一嚟出去食咯。咁但系出去食其实都好贵。咁但系咧嗰阵时喺澳洲咧，我哋买肉系5蚊嘅啫，买一块扒讲紧。咁但系其实要兑翻港纸咧，都系即系 30-40蚊， 20到20-20蚊啦，20-20蚊唔系好贵嘅啫。 我哋嗰阵时兑咁低嘅。 系啊系啊，咁但系咧，我嗰阵时去到嘅时候咧，话买牛卖嗰啲牛肉翻去煮咧，我系每一次都煮到好难食 嘅，因为整得太耐。 因为我唔识煮牛扒。后面我先发现原来唔系啊，我就以为要好似即系要知道佢快，但我个快摆落去咧又反前又反后又反前又反后，后屘先知道原来唔得噶，煮牛排系不能反太多，你只能够一边玩一分钟两分钟，反转就再煎一分钟两分钟，上咗碟之后就焗一焗，佢就熟噶啦。 系啊， 系啊，跟住我就嗰阵时咧，不停仲招呼啲朋友嚟咧，话系、哎、我今晚煮啊煮牛扒咁样，阿扒已经唔系贵噶啦 ，OK， 咁其实扒唔贵咧，煮你都如果叻，你都煮得好食嘅，但我扒唔贵，技术唔高咧，就煮得好难食，个个嚟到呢啲 V 娃鬼叫最后点咧，都系 个个买饭， 都系嗌外卖咯，唯有即刻嗌外卖啦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即系你话煮嘢食嗰个喜悦咧系有嘅， 开心嘅、啊，尤其是。你真係煮俾嗰個人食，嗰、那個人食曬嘅時候，你會覺得啊，縱使好難食，佢都食曬，你嗰下都係開心嘅、因為我平時我自己都會煮嘢俾細佬食嘅，咁啊又係即係上網啦，睇下有啲咩特別嘅菜式啦。咁最近咧都煮咗一個叫做泡菜嘅單骨雞翼。 咁咧其實原來都幾容易整嘅。 整泡菜都已經好難啦。 啊，係啊，誒又唔算喎。 泡菜你現成買啱翻嚟咪得。 係啊，我老豆好中意喺屋企整泡菜。 自己醃咯。 係啊，自己醃㗎。我有一日成日翻到嚟，咁臭腳味嘅。 臭腳味。 因為佢醃要酸啊嘛。 醃係會㗎，醃係會㗎。 我咁臭嘅咁樣，跟住我又誒醃緊嘢啊咁樣，跟住一攞出嚟啦，哇擺咗一個禮拜㗎咯喎。 醃幾耐先可以食得㗎？ 佢就話想睇4-5日到啦，即係會開始吸收。咁你擺一個正常，你越擺越耐 ，suppose 都會好啲嘅。咁但係我4-5日就同佢食啦，食飯嘅時候食，哇臭到好似我成隻腳擺入口咁樣。 即係4-5日之後都臭。 係啊，唔佢話可能我份量錯咗咯，因為第二次整咧仲失敗，喊到嘔。即係佢已經臭啦， 又臭 又鹹咁樣。但係後屘玩多幾次啊，佢就純熟啦。但係佢我老豆咧，佢嗰啲 佢好有堅持啊，好好喎。 佢煮嘢食咧係勁嘅。佢由咧最初真係煮到我每次都唔得，真係我自己煮啦咁樣。但係慢慢慢慢咧，佢已經開始煮啲嘢食，我覺得哇好有水準啊！ 大師級水準， 大師級。所以咧話佢雖然個樣話誒練翻嚟咯咁樣，但係其實佢係喜悦嘅，即係因為個仔會食啊，或者佢即係煮俾。對方食曬真係開心嘅。 嗯，好嗱，翻翻去，因為上一半部分咧就應承咗大家嘛，即係仲有一樣健康嘅食物同大家推介，都係我呢排多咗煮嘅。係嗱，就係除咗呢個薑黃之外咧，我多咗煮洋葱嘅嘢。尤其是咩咧？就係咧，我煲湯嘅時候咧，嗱，我哋大家會成日飲一個叫番茄薯仔瘦肉湯咁樣啦。係，我而家改咗佢少少。我就係咧攞洋葱去代替薯仔咯，就係番茄加大量嘅洋葱，再加瘦肉，再加啲紅蘿蔔。 O K 嘅喎，咁咯， 係啊，好似羅宋湯，但係好over嘅，原來洋葱煲湯係好香嘅，令到個湯可以 係啊，同 埋我真係帶上嚟，係啦，咁呢排真係即係因為想健康，多咗做呢一啲咁嘅嘢嘅。 唔係，你洋葱係真嘅，即係洋葱殺菌嘅。咁但係咧，即係都係啦，你未煮熟嘅洋葱其實係好腥嘅。 哦， 係。係啦，但係咧熟洋葱咧係先係甜啲嘅，係啊。咁但係呢種我覺得撈埋埋咧，我覺得係幾吸引嘅，因為咧你問我最記得一次咧，除咗煮個牛扒之外咧，烩番茄汤唔系烩粟米汤饭， 系 呢个我唔打唔撞嘅。话说咧嗰阵时咧，我就睇咗《食戟之灵》。 但系你攞罐头汤烩佢点啊？ 罐头汤 咁肥咯。 嗱，话说嗰次咧，我就煮咗个饭，咁啊煮其实唔系我煮嘅隔夜饭嚟嘅。隔夜饭咧，我好肚饿，我就话哦，我好中意饮粟米汤嘅，咁我倒个粟米汤落去，我又想饱肚，倒咗饭落去。我顾住睇电视咧，过咗时熄火咧， 焗烂咗， 佢咪已经收晒水啊！跟住我就倒咗啲胡椒粉落去咧，跟住一食，哇！我未食过咁好食嘅粟米汤饭， 不过我都试过粟米汤烩面啊，口味到癫啊！又 系因为佢吸晒嗰啲味啊嘛， 但系太肥， 系好肥， 所以我食咗一次之后唔敢食， 所以我嗰日食咗一个礼拜啦。 咩啊？ 我有买咗七包翻嚟，我食咗七个礼拜， 我以为你话买即系半个月之后，每日戒两啖嚟食，食咗一个礼拜。 好啦，喺度送俾大家咧，系何雁诗嘅《自有梦想的人》。转头继续寻常侍应等做啊。 谁醒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蕊等到绽放。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看自己渐长年纪，遗憾更多方知

一樣嘢咧，即係我覺得好擲使嘅而家嗱，冇錢會好麻煩啦嚇，但係咧而家咧冇 WiFi 咧都好狼狽另一個人。 哦啊、之前誒就係講話去旅行啊，最忌啊最唔開心啊係咩咧？就係、是、入到去咧唔係冇人 serve 你，而係冇 WiFi。 嗯， 即係你見到個櫃台同你講 no WiFi 咧，你係基本上會覺得自己訂咗係唔應該訂嘅。係 啊，或者 tips 俾少 啲。係啦，俾少啲，因為你真係冇 service 啊嘛。佢哋個 service 已經係你有 WiFi。就有 service， 冇 WiFi 冇 service。 有啲咧仲要好得意噶，佢哋会系咧细，即系嗰啲你要问佢，佢先话俾你听。我个 WiFi 系呢个，你抄低佢啊咁样。你唔问间铺头咧，佢唔会俾你噶。 哦，系啊， 有啲系咁噶。 系啊，系好似厕所咁噶嘛。 但系佢又唔系话好衰地等收埋唔俾你噶。 系，即系你唔问啫。同埋因为其实佢都某程度上系啱嘅。如果个铺头第一次 serve 咁多人。咁你分薄晒佢啲 WiFi， 咁佢哋就冇晒噶咯。 但有啲又好好笑嘅，佢就特登好大愛嘅，佢就其實真係特登整咗個 WiFi 咧，係俾大家用嘅。咁跟住咧，佢就會印咗落去自己，即係譬如張台有啲紙咧，就係墊台嗰啲普通紙張啦。咁跟住咧，佢會寫埋落自己電話隔離咧。但系因为你喺张台，你唔会遗意嘅关系啦。其实佢真系好大爱，你每一个人都一定睇到。但你就偏偏眼大睇个龙就睇唔到。 系啊， 同埋我试过俾过一啲铺头 fake 啊，啲餐厅。 点解啊？ 我问佢譬如嗰间铺头叫的神啦，跟住之后咧，有一个的神5G 咁样。跟住之后咧，咁我揿入去的神5G 嗰个睇下系咪啦，佢话你密码错误，跟住原来的神嗰个 WiFi 先系。但佢同一時間有兩個，一個的神 5G， 一個的神咁。 因為其實而家咧，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喺呢個 WiFi 嘅世界，你去買 router 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分叫兩雙頻譜啊。 哦，係啊。 咁所以咧，點解你會見到有啲人咧係同一個名字有 5G 有2.4咁樣咧？其實佢係因為喺一個嘅 router 入邊咧，其實佢分咗兩個頻譜，甚至乎有啲多啲嘅頻譜。咁所以你就見到變到你去到嗰個區域嘅時候，你明明係的神啊嘛，咁咪 kick 入去咯。點知原來唔啱咯。同埋的神佢分咗之後咧，佢密碼都要有分。系啦，佢系每一个 set 嘅。 但系5G 唔系讲紧五 G 嘅容量，系讲速度。 佢其实个5 G 系佢会分可能一个5 G 嘅频谱，一个 2.4 嘅频谱，咁佢就会分，咁可能佢分俾客系 2.4 嘅，咁你咪应该系 2.4 先得咯。 嗯，同埋我近排都有一个经历啊，就系咧，而家出咗啲Mac。即係平某個生果嘅電腦啦嚇，咁咧佢就出咗隻新嘅 USB 制式嘅盒仔，即係俾你要嚟用嗰個 Type C 嘅口去轉做 USB 3.0 咁啦。咁我就發覺用咗嗰隻之後咧，我翻到屋企個電腦唔知做乜嘢咧，係永遠收唔到個 WiFi 嘅，但喺公司係 OK 嘅喎。咁我就去問啦，原來咧而舊式嘅，因為我屋企原來行緊嗰個係舊式嘅 WiFi， 當時係，咁咧原來嗰啲咩什麼 USB 3.0 嗰啲盒仔咧，即係你一個開三個嗰啲咧，原來佢一樣係可以發放咗一啲信號係干擾緊嗰啲 WiFi 嘅。 哦， 系啊，呢个就嗰时就搞到我用唔到咯，咁样咯。 所以用 WiFi 其实咧，有时唔系佢唔得啊。是可能你有啲嘢唔啱用， 系啊，一樣係會干擾到你。同埋其實講開頭先，點解而家 WiFi 咁重要呢，就係我小弟咪之前都去咗轉旅行咁樣嘅，咁啊去咗歐遊啦。咁你知去到歐遊咧，我張卡係得嗰幾G數據嘅啫嘛，已經好貴啦咁樣。咁所以我就係好靠酒店房裏邊嗰個 WiFi。好啦。咁咧嗰陣時去到某啲酒店咧，個 WiFi 真係好差嘅，我想 斷下斷下咁咯。 係啦，斷下斷下，你唔好講話你喺酒店裏邊嘅娛樂係煲劇都好啦，你想揾一啲必要嘅嘢咧，佢都係咁喺度窒喺度窒，好唔掂。所以咧，我下一次去旅行咧就係台中啦，跟住之後嗰次就係台中，我識做啦。無論咧間酒店咧佢係幾高分評分都好啦，我寧願揀一間咧佢冇人去投訴佢個 WiFi 弱嘅酒店。 嗯， 都得喎。但反而咧，我而家對於 WiFi 冇乜信心。 點解咧？ 因為咧平時我最需要 WiFi 嘅時候就係煲劇嘅時候，但我每次去親酒店啲 WiFi 啦，或者屋企啲 WiFi 成日都係窒下窒下。所以咧，我就而家用一個緩存嘅功能。 係咩？ 每次去旅行之前 啊，撈定曬先。 係啦，我就一定要揾一個 app 係有緩存功能 ，download 曬所有嘅戲。就擺定喺度，咁我唔使 WiFi。 哦，咁又真喎，即係而家去旅行咧，即係大家即係之前都有講啦，我係用某個平台噶嘛，即係好多中意煲劇都喺嗰度玩噶嘛。我基本上每一次去旅行嘅時候，可能去五日行程啦，我坐低有十套戲入邊咯。 哦， 我上飛機一定要睇戲。 係，我講完俾聽啦。我試過咧去揾啲緩存功能咧，我 download 咗《美少女戰士》。 睇曬成季啊！ 裏面唔係美少女嚟嘅， 唔係跟住係 跟住點解真人嚟嘅？ 係啦， 呢啲越玩越少嘢嘅咁樣， 真係打交喎咁喎，係啊！咁跟住之後咧，我喺飛機度睇啦，我俾屋企人笑到肚痛，笑咗好耐。喂，你冇搞錯啊！我唔俾你，你唔好理我啦。 好有童真， 佢都俾人闹好惨，系啊。所以其实原来你 download 啲剧啊或者电影啊，你都要小心啲。 睇你睇咩啦？ 唔系，跟住之后最尾笑到，因为我 download 咗咩啊？唔记得咗咩？即系又系卡通片嚟，有冇搞错啊？ 但系真系要啊，我觉得有时你上飞机真系冇娱乐噶嘛，咁、啊、所以我就通常会 download 好多嘢嘅。 或者长途车都系啊，咁 WiFi 好紧要嘅。 系啊， 转头同大家继续讲下 WiFi。 湿湿的杯干了再干，然后让干干的干干的嘴湿了再渗，一簇簇一簇簇烛光了再光，然后执着撕一张刀一支叉变作刀，再看又再光又再看，共灰共暗共你分开至今，对更重是索接紧，假使再度前生，前生的一切正苦恨，更仰望，或会找到一处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刹碰触我，轻轻轻轻轻轻，不过碰到你。抑郁的终不会变更，难道是翘起的翘起的终于会变更，一支支一支支烟消了再烧，难道飘着是一世是一世亦变用劲，再吹又再烧又再唱，是远是近是我辗转至 下午5:15，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事认真做》，送俾大家呢只歌系郑安琪嘅《再度》。 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不过讲起咧呢个 WiFi 咧，呢个 WiFi 咧，我其实咧以前有两个电话更新嘅。我通常会用 WiFi 呢样动作嚟做咩？我嚟呃个电话嘅。 哦、 你有冇试过咧？而家 download 好多咧，即时玩游戏嘅时候，你都知啦。而家像素越嚟越高啦，啲品质越嚟越劲啦，跟住咧嗰啲游戏越嚟越高嘅价规格。咁基本上你要翻屋企咧，要 WiFi 咧，你先可以 download 到嗰啲游戏。 咁我就最中意咧，就攞我另一個電話開個 WiFi 出嚟，因為佢要 WiFi 先得嘛，唔知要 over 100 咩定唔知咩以上。咁跟住咧，我就通常會開一個 WiFi， 呃佢話俾佢聽我有咯。咁你先可以喺另一個電話 download 到個遊戲咯。 哦，好， 系啊，所以我用 WiFi 最多嗰阵时就系两个电话嘅时候啦。 嗯，喺、這个街度、這個、我未试过咁高嘅技术，但我都知啊，而家系 姐嚟噶， 系哦，有 KOL 呢方面 噶， 好叻噶 Dixon 真系，系呢方面我好试过。 喂喂喂，阿乐， 入你啊 ！No， 我唔叻啊，我听得你多，我学到少少。 哦，多谢， 得唔得？ 我都系跟得你多谢，系啦，咁嗱，其实同大家先講講少少點樣令到個 WiFi 會好啲嘅小貼士啦嚇，咁當然啦嚇，最切衷嘅方法就係你買個勁靚嘅 WiFi， 同埋你屋企個環境係 真 係 同阿 母 你講嘅一模一樣喎、 啊。呢、這個當然係最切衷嘅。 因為咪後嘅時候咧，跟住阿樂就話、哦：我教大家點樣整個WiFi 咧可以收得好啲。跟住我哋三個就一致就話：就係買一個勁啲嘅 WiFi 塔啦。 係啦， 原來。 我先防咗蛋先啊！ 喂，打個岔，我有一次咧連燈咧睇到啦，早幾個禮拜，跟住有人開咗個題啦，就話我身邊有朋友竟然唔知乜嘢叫路遊戲，係咪啊？係咪叫路遊戲啊？ 嗯， 係啦，路遊戲 ，WiFi，router 咯，即係嗰個。 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就話佢仲會話你試下問下其他人啦，相信好多人都唔知啊咁樣。跟住真係咁樣都開咗個題，真係好多人喺度留言喺度講。 唔係，咁又真係唔係個個都知喎。 係因為個我哋香港人過慣咗叫 WiFi 嘛，唔會知道中文叫路遊戲。 係啊，即係手遊戲就知啦。係 啊，跟住有啲網友直情喺度笑添，你試下落去樓下整電話，整電腦嗰個人嗰度，你同佢講埋路遊戲啊，你睇佢點答你。咁嗰啲梗係知咯，我覺得。 係。 嗱咁嗱，問下大家，你哋屋企個 WiFi 暫時收得好唔好？ 唔 好，咁啊，阿莫嗰個係擺喺邊度啊？你個 WiFi 係？ 我每間房。 哦，每間房都一個。 我每間房。 哦，你係每間房 ，OK， 但係就收得唔好嘅。係 啦，因為駁電腦啊，咁嗰個座台電腦就係。 乜你唔攞翻你嘅房啫？ 冇座台電腦嘛。唔識搞嘛？ 咁、但係佢個 WiFi 係擺喺阿每間房嘅邊個位咧？邊一個位咧？喺 隔離係嘛？ 地下嗰啲位，跟住我將佢擺咗喺台上面，因為聽聞話 WiFi 其實應該擺高位射落地下噶嘛。咁、但係因為條線太短嘅關係咧，我已經盡量擺咗落個台嘅位，已經係最高咯，算 係。咁阿迪神同埋師傅，你個 我就係擺喺電視機底咯，但係就唔係收得好好嘅喎，成日都係窒下，同埋有時咧突然間斷線啊，唔見咗個 WiFi 啊， 係睇劇好灰。 係啊，跟住打遊戲機又好慘咯，你而家好多個電視遊戲機要 online 噶嘛。突然間同 friend 斷線，哎呀，你收唔好啊，咁即係收得唔好喎，咁你嗰下就好猛啦。 呢個真係猛嘅。 我就 OK， 因為我就真係買咗個貴啲嘅，因為咧，哇， 真係最好嘅方法。 因為都我真係要聽開又落咧，咁所以我就叻啲咯。 學到嘢 係啊，你要聽到啲嘛，唉，陳文勝真係好勁啊！ 你重播再重播。係 啊，喂嗱，但係即係認真嘅呢個，買 router 咧，我出去買嘅時候，其實我舊嗰個座底用咗4年， 嗯， 咁所以咧越嚟越弱。咁我又去請教咗一啲嘅賣 WiFi 嘅朋友，咁、其實即係個鋪頭老闆，咁我就咪問佢，我就話：喂，我 WiFi 即冇嚟玩四年㗎，啲人都話玩到幾年㗎喎、 我屋企嗰啲都係玩兩三年㗎啫。 咁跟住佢就同我講，佢就話我話唔，佢話係咪用，係咪都仲用到？不過越嚟越弱。我就係啊。佢話原來咧嗰啲嘅壽命咧，你叻仔玩到三四年、四五年，但係其實咧正常真係兩三年咧就玩完㗎啦。 唔、怪得啦。 咁但係咧，佢就話嗰啲嘅發射區域，佢嘅發射信號會越嚟越弱。所以變相你會發覺啊，點解我用得越嚟越舊嘅時候，可能明明以前喺廁所收到嘅，越嚟越收唔到嘅。系啦，咁 衰弱啦个 router。 同埋你买 router 嘅时候，唔好谂住贪平或者系最贵就代表好、啊，你要睇几样嘢，穿透力。 嗯， 佢能唔能够穿到墙，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所以咧，你就要去睇呢几样嘢，例如穿透力啦，跟住例如佢嘅发射信号嗰个频率有几多啦，同埋而家头先我同你讲啦，咪双频啦，因为你有一啲屋企咧，而家好似咩光纤1000 Mbps 啊，系啦，嗰啲咧其实系你要去到某个频谱佢先用得到。 系啊，其实冇乜关系噶嘛，即系你10000 Mbps 都好，但系其实你屋企个 WiFi 其实支援25 Mbps， 其实你都系锁死咗喺25 Mbps 嗰度噶嘛。 冇错。 系啦，即系唔好俾个 Mbps 数呃到咯，的神话斋咁样。但系头先咧，大家讲过自己个 WiFi 摆边度咧，原来咧大家都可以有少少改进空 间。我摆喺电视机后面咯。 嗱，不如我继续讲的神先啦。原来咧， 唔好话摆头啊嘛，系咪啊？ 唔系佢意思摆边个位发射得好啲。 另外就摆头有辐射啊嘛。 哦， 即係唔好擺喺個頭 嘅，唔好咁接近個人啦，係啦，即係呢啲都有電磁波嘅，但係呢個自己大家去斟酌下啦，各方面電磁波啲。原來咧 ，Walter 其中一個小 tips 咧就係話咧，唔應該放咁近嗰啲電器啊。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會將個 Walter 咧放喺個組合櫃啊、電視機啊、電腦啊或者係微波爐啊附近嗰啲隔離噶嘛。 唔得， 係啦，呢一啲嘢咧都首先第一樣咧會影響到個 Walter 啦， 係 啦。 但係咧，我個電線有嗰個位啦，同埋咧，你要連住你個電腦咧，你條線冇咁長噶喎。 所以呢個咧就試下執一執位，如果 即 係 買條長啲嘅先， 唔係咁係真嘅，買個延長線係真嘅，因為咧有時你唔一定駁電腦後面㗎，有時可能你係直出電話線咧，咁有啲人都會拉線嘅，咁你就可以擺一個位好啲嘅位置或者遠啲嘅距離。 係、哦，冇錯，係啦，即係如果你擺嗰度都收到嘅話，咁就 OK 啦。好啦，咁第二個咧應該係適用於壓磨嗰個 case 啦，就係、是、原來我哋好多時咧會將個 Walter 咧擺喺一邊㗎嘛，擺喺埲牆隔離㗎嘛，原來咁樣又唔係最好喎，發揮得佢。原來擺一個 Walter 咧喺可以的情況底下咧，將佢放在一個最空置的地方，因為咧佢嘅信號 垃圾桶， 嗯， 係信號就可以360度咁樣去發射到出去。 佢意思係成間屋嘅正中間， 係啦，即係最理想就係咁啦，係啦，最空曠，係啦，最空曠嘅， 唔 係 空曠，最正中間，係 啦，即係可以的話咧， 即係你意思係周邊都冇乜嘢， 係啦，係啦，係啦，就或者唔好擺喺啲屋企嘅最一二角，或者係屋企嘅最邊邊嘅地方，咁樣反而係未必收得最好嘅，咁樣係啦。好啦，跟住又多個 tips 就頭。先聽三位講應該都是將個 Walter 放咗喺地下附近，係咪？ 唔係啊， 係啊，我話佢講緊 我冇啊，我冇啊， 即係暗卧係嘅，係啦。咁原來咧 ，Walter 咧係將佢放喺屋企比較高嘅地方咧，係會收得好啲嘅。 擺你樓上嗰層屙喺度啊，啊，擺佢正中間，擺佢正中間，你收得最好啦。 有陣時佢要咪熄咗撥機嘅，撳佢門鐘。 係啊， 我入嚟撥機啊。 你咪話最近有人彈琴嘅，咁擺佢咯。 上幾層啊？彈琴嗰個。 佢高啲嘛吧？ 唔係，我收唔到咩到時。 係，好得意喎！打個茶，我屋企樓下咧，唔知點解收到我屋企個 WiFi， 我住十四樓。 啊，正常嘅，正常。 係咪啊？但我落到 G 樓咧，仲可以收到我屋企個 WiFi。 你落到 G 樓，咁你住幾樓 啊？我住十四樓。 嚇！ 係啦，仲收到我屋企個 WiFi 嘅喎。有時會，但係好得意喎！喺我屋企有時佢又會斷線喎，唔知點解喎？呢個原理真係。 咁我覺得唔可信喎。 係啊。 真唔到噶，真係十四樓 喎，有浮 花嘛？係咯，雖然我對科技啲嘢真係唔熟悉，但係我覺得冇可能咯。 係，但我反而想知道你屋企個Walter 而家擺邊度，即係 WiFi 擺邊度啊？ 擺喺落地下大堂咯，所以佢收到，所以佢咪話佢喺屋企收唔到咯，因為擺咗喺大堂 lobby 啊嘛。 唔係，佢擺部 lift 入邊啊。 係，所以 邊度收到嘅？ 唔係啊，佢咪話我翻屋企永遠收唔到喎，點解喺 lobby 收到啊？因為擺喺 lobby 啊。 哎，好啦，嗱，哎，唔信唔紧要嘅，吓，都系曾经见过，哎，做乜 jam 到屋企嗰个咁样啫？好啦，再多多个少少嘅 tips 就系咧，原来咧好多时候我哋摆条天线，佢都会两支咁样，动高咁样噶嘛。原来有时适当咁样调整一下嘅角度咧系好嘅。好啦，今日咧终极一样嘢咧就喺我网上面，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噶啦，系啦，咁啊有人讲过咧系用呢个可乐罐啊，即系话汽水罐啊， 系 去包住个天线咧。其實是會令到個信號加強的， 咁不如你在片嗰度話俾我哋聽啦。 冇錯啦，我哋就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睇睇，係啦，咁啊試下呢個方法又得唔得咯？ 好啦，送俾大家咧係吳浩康嘅《一切正常》，希望大家個 WiFi 都一切正常啊！ 你讚頌之後，每刻也在乎表述，沒讚頌面堂，演那二世祖播。一铺，只拍板自豪，没有六尺高，自信争将成功招数，自信将半途，品格再发梦，如此恐怖，想你夸奖我这个梦想，至少尽想，我很想无惧这现象，再夸奖你想拥有梦想。像是妄想，细胞变坏时难道是正常？强势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到底更上搏，一息间有几重伤？但愿我可被某君一巴掌。 大蒜香，核爆式扶贫都争抢，话我自动量不过是重伤，随街唱，想我想唱，唱出那梦想，至少逐渐回想，我很想重拾那力量。上帝份上脱缰，细胞变坏是难道是正常？向正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到底更想放，一之间有几重伤？但愿我可被各位一巴掌，直播获奖。难道是正常？叹息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到死也想破，一息间就可变强。但愿有天下意识醒觉了，重拾梦想。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273人确诊，另外有20宗初步阳性个案，涉及17男20女，大部分有外游记录，年龄最小的是20个月的婴儿，另外有6个学生，2个国泰职员。御景湾婚礼的群组至今有6人确诊，同一人初步确诊，包括20个月大的婴儿和他的父母，相信是29岁的女子出席婚礼，回家之后感染婴儿和父亲，其余包括新郎、新娘妈妈和宾客等。另外一个22个月大的婴儿都确诊，他的家人到过北海道，有2宗无外游记录的初步阳性个案，他们在长沙湾昌隆工业大厦同一间公司上班，部分的同事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另外2宗未能够找到源头，涉及一个50岁的女子和在荷里活道工作的男子，他不在 Pure Fitness 荷里活道分店上班，而了解他有没有到过分店。加拿大旅行团个案至今有5人确诊和2宗初步阳性个案，確診的還包括一個到過海外培訓的運動員，另外尚有一個運動員在檢疫中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傍晚6點將會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亞洲博覽館檢測中心涉及的4個樣本對調，2個測試呈陽性的入境人士一度返回登記居所，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余慧玲表示，其中一人曾經回家，另外一人就到酒店，兩人都沒有密切接觸者，但沒有資料乘坐過什麼交通工具。余慧玲表示，每個樣本都有標示號碼，這次涉及對調號碼，認為是化驗過程和步驟不嚴謹導致事件，會加緊檢視流程和工序，確保報告的準確。他又表示，化驗室人員由以往每日做3-4輪檢測至最近6-7輪，形容他們很落力和給心機，希望盡快出報告協助隔離設施的流動。另外醫管局表示，截至下午3點，亞洲博覽館和北大嶼山檢測中心分別有88和13個旅客接受測試，其中6人確診。港鐵宣布，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嶺掃墓，即日起至4月19日，由头班车起至晚上7點，东铁线的部分列车会来往罗湖站。 港鐵表示羅湖站會局部開放，但落馬洲站仍然關閉。美國有超過19,000多人確診新型肺炎，260多人死亡，當中紐約州係佔最多，有超過8,300人確診，53人死亡。總統特朗普已經宣布紐約州為重大災難，下令聯邦政府支援抗擊疫情，但他表示未考慮發布全美居家令，認為部分地區的疫情不嚴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多雲同有霧，今晚有一兩陣驟雨，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1至26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一仍然潮濕有霧，下周中期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是22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麗城花園嘅意外已經清理好啦，中快線解封，咁但係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都去到近汀九橋。咁就喺較早前咧，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麗城花園嘅中快線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不過咧而家龍尾都去到近汀九橋。另外提提大家啦，港鐵元朗站現時係維持運作，咁但係元朗站嘅 A、B、J、K 同埋 H 出入口咧都係暫時關閉嘅，請乘客使用其他出入口進出車站，同埋留意翻現場職員嘅指示。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隧道後一大車多。路面方面，喺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觀塘道有水管緊急維修，而家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第三四線仍然係封閉。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黃竹坑道過流紅橋面來回、順利村道順天村公園仔去秀茂坪、葵涌道上城牆道去觀塘同埋大埔丁角路影月灣來回。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停車熄匙一個習慣，簡單易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欧阳振华，如果你仲睇紧无意电视，是时候行动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2020年12月1日开始实施。有需要又合资格的住户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就可以继续看免费电视。长者找人帮手填表和交表都可以，打2922-9230了解多些啦。 樱花飘飘散落大地，2020年用音乐观赏日本樱花满开图鉴。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发源号，日本樱花满开歌曲特辑。 Cyclone Joker。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期啦，慢动作子龙离开咗直播室，去到另一间 studio 啊，另一间工作室啦。咁啊喺 Amaze 呢度啦，我哋揾到 Jackie 同我哋倾倾偈。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kie。 Jackie 你好啊，咁啊之前咧，其实喺 Toy Show 我哋都成日见面啦，唔同嘅活动啦都见你，因为啦好多展览啦，你都有份策划啦、制作添噶噃。今次啦，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展览呢个行业，甚至乎咧同我哋动漫之间嘅关系啊。过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动漫主题嘅商场展览啦，你都有份帮手噶噃。 而家各大小商场咧，都少不免会用一啲动漫嘅角色嚟做一啲展览啦。好多时候我谂大家行过嗰阵时候，突然间，咦，半夜三更突然间生咗一堆嘢出嚟嘅，明明琴日行过都唔见噶。啊，點解突然間起得咁快嘅咧？大家都好奇怪，究竟呢堆嘢係點樣生出嚟嘅咧？咁其實咧，呢一個就我哋日常嘅工作啦，將呢堆嘢喺一夜之間生出嚟俾大家睇，俾大家玩。 最記得啦，就係幾年之前啦，《聖鬥士星矢》啊。咁你知道我叫子龍都已經好迷呢一個 IP 嘅啦。就係、是、嗰晚路過，明明咧都冇嘢嘅，封曬版，第二日咧黃金聖衣擺曬喺度咯。其實成個製作過程係點樣樣？點解會可以咁快速就擺曬喺度咧？ 最緊要其實事前嘅功夫啦，所以算話一晚就起曬出嚟。其實咧有少少似大家砌模型嘅，當然大家砌模型打開個盒，將啲嘢砌埋一齊。我諗用可能個零兩個鐘、三個鐘。咁我哋做嘅其實都差唔多，不過係放大版，將件事咧放到一比一，甚至乎係比原本嘅嘢再大好多。呢、這個咧就我哋日常嘅工作啦。點解你話喂一定係夜晚做啦？咁我諗商場大家都會知道。日頭咧係人來人往嘅，咁啊幾時最少人呢？一定係閂咗門嗰陣時啦。咁我哋工作時間咧，基本上都係圍繞住十點後啦，到清晨嘅七八點鐘之前啦，大家開始翻工啊出動之前咧，我哋就要將啲嘢清場噶啦。有時咧都會做兩三晚嘅，當然啦，有啲細啲嘅商場或者 scale 細啲嘅咧，真係一晚之內就要即係搞掂曬噶啦。 其實而家商場好中意用呢啲動漫嘅主題嚟吸引人流啦。其實成個製作嘅過程係點樣誕生咧？ 通常咧就會定咗個節日先嘅。一般嘅商場咧都會有幾個大嘅節日會做啦，由年頭講起啦，由農曆年啦，跟住 Easter 啦。暑假啦，最後嘅聖誕節，一般有呢四個大嘅節日咧，會做比較大型啲嘅一啲展覽嘅。所謂大型啲意思係用多啲錢啦，當然。咁好啦，當星矢為例啦，咁其實咧個商場咧，有時咧佢會直接同咗個版權商去傾啊，我哋嚟緊暑假我哋想做星矢，所以就大家諗下點樣做啦。有時咧，我哋就會有呢個 order 聽到啊，我哋嚟緊有個星矢想做喎，咁咧我哋就要傾下點樣去將件嘢畫咗出嚟，配合翻個商場嘅地理環境啦，佢需要個要求啦，佢嘅 target audience 啦，都係所謂嘅觀眾層咧，究竟係屬於邊一類啦？咁我哋要配合翻所有嘅嘢嚟開始做個設計嘅。咁另一啲就會係由零開始嘅。個商場可能都冇諗過用邊一隻角色嘅，咁我哋就會話俾佢聽啊，嚟緊咧有邊一隻角色可能會有啲特別嘅周年紀念，可能係20年、30年，或者可能佢嚟緊有動畫上嘅之類，咁我咧就會將佢話俾一啲商場嘅決策人聽啦。咁佢哋就啊都幾好，咁我哋就用呢一個角色咧嚟做呢個節日嘅 decoration 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會開始慢慢去畫圖啦。咁頭先提過咧，就要配合翻成個商場嘅地理環境啊，所有嘅配合啊，個 budget 啊，睇下點樣做。咁講翻星矢呢樣嘢啦，咁嗰陣時咧，我哋就會開始慢慢畫圖啦，要配合翻成個商場啊，邊一個位係露天位，我哋要放啲乜嘢啦？可能喺上面嘅 indoor 位又要點樣放啦？掛上天啊，又會有其他嘢要做。咁呢幾個樣咧，聽落好似好簡單，其實中間涉及咗好多好多嘢，包括要測量啦，因為個負重，如果下面係一個地鐵，甚至乎空心嘅有地牢嘅，個負重嘅每一米嘅負重有幾多啦？咁嗰件事又點樣去展現到出嚟啦？另一個挑戰就係天氣啦，咁當然會有風吹雨打，甚至乎打風啦。咁我哋做個結構嗰陣時候要點樣去做啦？其實所有嘢你望咧，好似好簡單，但係要經過好多好多嘅審批。測量師啦、商場本身啦、地政署啦、屋宇署啦、娛樂牌要去攞啦，當然最重要亦都要去翻個 license 啊，同埋個商場本身嘅 approval 去傾呢樣嘢啦。頭先係個黃金聖衣咧，咁嗰次咧其實有一部分嘅展品咧就喺日本運過嚟嘅，咁我哋咧就起咗個展覽廳，咁去到嗰度咧，啲日本嘅同事咧就飛曬過嚟，一路逐嚿逐嚿一路砌，一晚咧就砌曬十二個出嚟。即係頭先講啦，真係砌模型咁樣砌。咁我哋一路喺側邊要幫佢手點去安裝啦。咁擺完之後咧，其實唔係就咁 display 出嚟嘅，我哋要睇下個距離啦，要俾人哋影相要影得靚，但係又唔可以俾人破壞啦。 咁中間嘅燈光啊，所有嘅保安設施其實都要做到好足嘅。好多嘢咧，其實都係好臨時先可以睇到啊。可能嗰間燈擺咗落個黃金聖衣擺落係會反光嘅，影出嚟影得唔靚嘅。咁我哋喺現場就要逐眼燈嚟調校。咁當然亦都唔少得其他嘅展品啦，可能係一啲好舊嘅玩具啦，或者好珍貴嘅玩具啦，我哋要確保佢唔會爛啦，或者唔會俾人破壞啊，但係亦都要俾人哋好清楚咁見到，甚至乎影到啦。咁呢啲都係每一個嘅挑戰。咁另外一啲你見到好大座嘅，可能嗰陣時有個阿典娜同埋有個鐘樓嘅，咁、那個鐘樓咧，你細心睇，我哋甚至乎安裝咗一個時間制嘅。佢每一個鐘頭咧就會著一個火嘅，咁去到夜晚十二點咧就啱啱著曬噶啦， 跟翻原著啦， 冇錯啦，跟翻原著啦。咁所有嘢最緊要啲 fans 嚟到覺得啊好靚啊，好忠於原著嘅，咁亦都一個好大嘅應該係人馬座啦，嗰陣時擺出嚟，咁嗰個咧亦都要點去做到嗰個金碧輝煌效果，但係都唔可以咁重，因為個負重問題啦。咁亦都要經濟風吹雨打啦。咁所以就話呢個咁巨型嘅模型咧，其實係一班好叻嘅師傅嚟變佢出嚟嘅。 原來我哋就咁去商場打打卡、影張相，背後做咗咁多功夫，淨係講文件啦，或者涉及嘅單位啦，哇，都多過我哋想象好多。 冇錯，其實牽涉到個單位咧，我諗。隨便講都可能有十個八個，因為頭先咁講，牌照已經一大堆啦。咁你到真係去落手製作嘅，其實仲有好多。咁現場亦都好多同事啊，好多師傅去幫手啦。咁最緊要就係所有嘅過程咧，可能你見到啊，影張相打個卡，但係其實我哋可能用咗超過半年，甚至乎一年嘅時間嚟籌備所有嘢。特別如果牽涉到一啲所謂嘅 IP 啦，或者角色啦，同日本有關咧，佢哋嘅要求就更加審慎添，因為佢一定要好忠於原著，甚至乎個眼神啦，佢都好有要求嘅。試過有啲公仔啦，我哋去現場都仲要繼續喺度調教佢個眼神，符合翻每一個影相嘅角度咯。我哋務求令到啲 fans 望到係唔會覺得咦都唔靚嘅，而係每一次見到人打卡咧，就係我哋最有成功感嘅時候。好多時都好開心啊！特別係可能有時啲角色咧係我自己個小朋友都中意咧，我又可以第一時間帶咗佢影相啊，甚至乎去玩咧，咁得翻嚟嘅滿足感咪更加多咯。 你印象中到而家啦，你最記得幾個 IP 或者幾個作品會係邊幾個咧？ 我諗其中一個我自己最中意啦，其實係《龍珠》咯。因為我本身當然一個龍珠迷啦，亦都好幸運啦，可以接到一個龍珠嘅 project 嚟做。咁嗰陣時，我覺得嗰條神龍咧係用咗好長時間嚟做個神水出嚟嘅。因為其實咧做一條龍咧個樣其實係好難嘅，因為當然龍係一個大家幻想嘅生物啦。咁但係要做個氣勢出嚟其實好難，個效果要咁靚咧一啲都唔容易。咁當然啦，亦都孫悟空啊、比達啊，或者其他角色啦。咁一啲係由細到大，我會喺漫畫啊、動畫會見到、接觸到。但係今次咧，真係自己一手一腳咁去砌佢出嚟啊，將佢變咗做一個活生生一件事，呢個係會特別開心咯。當然啦，好多嘢大家會係咪真係咁難啊？有時真係唔落手落腳做都唔知道真係咁難嘅。咁頭先提過話，好似隻眼神呢樣嘢真係好考功夫嘅。你唔同動畫咧，佢會喐噶嘛。咁其實我哋一啲展品係放出嚟，咁啊真係要調個角度，邊一個係最靚嘅影相角度啊？要望到佢唔會係變咗鬼鼠眼或者豆雞眼啊？咁呢啲就真係好考功夫。 特別你係一個非你迷啦，我知道，因為而家見到你 studio 裏面好多非你嘅 figure 喺度啊， 儲下儲下都發覺幾瘋狂㗎。 我嗰日粗略估計過完，我計埋啲精品啊，各樣都起碼坐千幾樣菲利嘅嘢啦。咁所以係咯，都算係一個幾忠實嘅菲利迷啊。咁所以就話有時當自己嘅工作係牽涉到興趣咧，你個熱誠會更加大咯。 咁除咗頭先講一啲商場嘅活動之外啦，咁喺唔同嘅展覽場地啊，譬如講緊嘅係會展啊，或者酒展咧，都有唔同類型嘅 event 啊活動噶嘛。我好印象深啦，其中一個好大型嘅鐵甲萬合啊，都係你公司出品嘅。 其實係啊，咁可能行過 CV 啦，連後個日本展覽啦，或者動漫節，大家比較去得多噶啦。咁入面好多攤位其實都是我哋做嘅。當然除咗你見到舊而舊嘅攤位啦，入面有好多公仔啦，都是我哋做。咁甚至乎嗰個鐵甲萬合，我坦白講，我本身唔係一個鐵甲萬合嘅 fans 嚟嘅。咁但係我都好開心可以做緊嗰陣時企上去膊頭度影張相咯。咁呢個真係大家冇乜機會可以接觸到嘅。 嗱呢度又誇張啦，講緊係企上佢膊頭，你可以幻想得到係幾大型。我記得啦，淨係個嘴嗰個面罩已經同我哋人嘅 size 差唔多大㗎啦。 差唔多啦，如果計比例嚟講，起碼我真係可以企佢膊頭度，所以都算真係好誇張嘅一嚿嘢啦。咁變咗就係話我哋有時做呢啲開心在就是我影張相咧，係大家冇乜機會可以影到嘅。例如我之前做過一個 Star Wars 嘅 LEGO 嘅一個飛機啦，咁嗰陣時我 正 X-wing 喺 X-wing 冇錯，嗰陣時咧我就坐咗部駕駛艙度影嘅。咁我記得我張相我擺上去 Facebook 咧，係勁多人好恨，點解你可以坐得上去㗎？我哋坐唔坐得㗎？我話梗係唔得啦，個上仲坐得整。咁有時就係樂趣就係呢啲咁樣咯，可以真係影到一張大家影唔到嘅相。 而呢類型嘅展覽啦，其實同商場有啲唔同，因為除咗買飛入場之外啦，其實入親嚟嘅根本全部都一定係 fans 啦，甚至乎係好中意呢類型嘅活動展覽嘅。即係成個製作嘅過程又有啲唔同，因為商場都可以用成年去慢慢傾，慢慢安。而在这类型的展览里面那个模式又是怎样的呢？ 大同小异啦，最主要当然都是看回个 licensor， 但是反而做展览的制作时间通常再短一点，还有个要求呢可以说少了一些天气的因素，因为最重要就是因为展览其实它是摆室内，但是你说得啱，就是说那里更加多专业的 fans 来那里去看，个要求也都更加高，因为他们说車都唔似嘅，定係哇好正啊！即刻衝埋去影相，咁呢個就係睇得出我哋做出嚟啲嘢究竟靚定唔靚啦。咁同埋咧，好多時展覽咧都會比較多行內人士喺度出現嘅。咁頭先提過，可能 CV 又好，動漫節又好，你會見到咧，日本咧佢有好多團隊會直接飛過嚟參觀啲展覽嘅。變相咧，我哋跟嘅嘢咧會更加高要求，同埋更加擔心佢哋見到究竟覺得似唔似佢哋心目中嗰樣嘢。因為展覽咧有時佢哋好緊張呢樣嘢嘅，喺日本或者喺 license 嚟講。唔同話商場，佢覺得OK 預咗商場 public 嘅嘢，但喺展覽嚟講，佢哋會覺得係更加專業嘅，更加代表咗佢個品牌啊，或者代表咗佢個角色。你見到好多時個攤位本身就係為咗品牌宣傳，佢未必係賣嘢嘅，所以佢哋個要求係會更加多咯。 咁喺製作嘅過程裏面，有冇啲趣事啊、難度啊，又或者真係一啲好難忘嘅經歷？ 我諗其中一個比較難做啦，或者 難度高啲， 難度高啲啦，真係。曾經時代廣場做過一個 Finding Dory 嘅一個展覽。That's what you are. Unforgettable. Don't you or fall like a song of love that clings to me. How the thought of you does things to me. Never.咁我記得其中一樣咧，就係有隻八爪魚咧，佢包住時代廣場本身嗰條柱嘅。條柱當然我哋唔可以落一口釘落你嗰條柱度啦。咁我哋就要做咗一個圍嘅籠圍咗條柱先。 咁但系咧，我哋咧就要印翻做本身个云石纹， 即系好似帮佢搭个棚咁样 样。系啦，搭咗个棚，但系咧，你其实喺外边你又见唔到，其实一个棚嚟嘅，因为本身系围咗条柱。咁咧，我哋其实咧系影咗好多张相，攞紧个唔同嘅角度同埋唔同嘅反光面咧嚟做咗呢条柱先嘅。咁第二咧就系、是、在嗰个好巨型嘅八爪鱼咧，点样去挂上嗰条柱度啦？咁而挂上嗰下咧，那个 license 就要求我唔要啲小朋友见到系惊嘅。因为我唔要觉得系恐怖，点解要只走出嚟噶？系要可爱得嚟，觉得嗰只嘢系威猛嘅，你配合到个电影宣传嘅，咁变咗呢一样嘢其实好考功夫，因为佢个动作啊，佢嘅所有嘅眼神啊，佢摆嘅姿势啊，都会好高要求咯。咁同样地，亦都要喺一晚内完成，因为我唔可以话起咗一半就有得个八爪鱼摆咗喺度嘅，咁变咗就系好多嘢会比较嘅时间好急嚟赶咯。咁到朝头早啱啱可能天光嗰阵时候，个 license 就会落嚟睇下，咦究竟系咪佢心目中嗰样嘢咯？咁亦都当然啦，大家见到亦都证明呢件事合格过咗佢哋关啦。 原来真系做一个展览嘅制作啦，比我哋想象中啦，唔单止复杂啊，而且咧亦都系专业好多添啊。前期当然准备好充足啦，即时好多临场嘅处理啦、变阵啦。但系完咗之后咧，即系譬如好似上次嗰个铁甲文盒咁大个，冇一间公司摆得落噶。咁甚至乎星矢，当然啦，佢可能系日本嚟，咁你送翻去日本或者可以去其他地方度展览。咁啊，通常展览完嘅东西会点处理嘅咧？ 你讲咗几个啦，头先有啲就系本身个 license 会 keep 翻嘅。咁 keep 翻有时可能放咗去公司做一个生招牌啦。有時咧會去其他地方展覽嘅，咁可能去完香港會去內地度做咗啲巡迴展覽啦，咁呢個第二樣啦。第三樣大家亦都最唔想聽到嘅就係通常都係拜拜㗎喇，就真係要去毀滅咗佢㗎喇。因為呢實在太巨型啦，頭先提過我企上個膊頭度，真係根本就冇乜人可以收留到佢，或者一條神龍，咁當然你屋企冇可能有人會擺到啦，咁呢啲就最後都冇辦法之下都要拜拜咯。咁所以就話我哋盡量將啲嘢諗到係可以 keep 嘅，點樣可以將佢拆件啊，容易收藏啊，容易運輸啊，希望將來有機會再攞嚟翻用啊。咁呢個係我哋一般去追求㗎咯。咁當然啦，你話有時啲物料呢，我哋都會知道嗰樣嘢係淨係 for 一個展覽為期，可能三日或者五日咁樣。咁我哋用嘅物料呢就會相對輕便啲嘅，亦都冇咁耐用嘅，亦都會容易啲去銷毀嘅。唔會話破壞個環境，破壞得太過犀利啦。 唔同嘅 size 其實個做法會係點處理？ 應該講物料先啦。我哋好多時都會用到玻璃纖維嚟做嘅。咁過往咧，可能講十幾二十年前咧，會係個人手有個師傅雕嘅。首先咧，佢會有一個好巨型嘅發泡膠，咁我就一路雕到個樣咧，令到 license 或者個客滿意為止啦。跟住咧就攞去覆模啦。咁覆模咧，其實就好似我哋做朱古力咁啦，將兩個模冚落個發泡膠度，跟住咧就攞翻開。咁最後咧就灌一啲原材料落去啦，咁啊成為一個大嘅玻璃纖維。咁而家呢幾年咧就多咗啲新技術啦，一啲 3D 編程啦，直接可以將個 file 咧就入咗電腦啦，咁啊直頭一路打印出嚟 ，3D 編咗出嚟，跟住先逐嚿做。咁當然啦，呢樣嘢限於比較細少少嘅，我所謂細少少可能係大約我哋人咁嘅比例啦。咁但係有時你去到啊，唔係成十米高嘅，咁嗰啲咧就要真係要分件做啦。咁你眼見外面咧，好多時都會玻璃纖維啦，加啲發泡膠啦。咁但係放個骨咧，但係當一個好似人類咁嘅骨啦，咁就一定係用啲鐵或者用啲金屬嚟撐起成個架先嘅，因為一定要最安全、最穩陣啦。這個一般都係用呢個做法，咁一嚿之後就好似砌模型咁砌翻出嚟。另一樣咧，我哋要留意就係一啲負重啦，例如可能大家都會見過有個好大嘅筋就凌空吊起嘅。咁其實咧都要用到一啲所謂嘅 ceiling point， 都喺天花度會伸一個鐵鏈落嚟，咁上面做個鐵架，跟住鐵架咧就再吊起個公仔。咁但係呢樣咧就再考功夫好多啦，因為咧都要牽涉到負重嘅。咁而每一個 point 即係每一個點啦，其實咧就會有個可能半噸或者一噸嘅負重。咁有時會再少啲啦，咁變咗咧嗰個公仔咧，我哋除咗顧佢個形態一定要象真之外啦，要成件事個重量先係最重要咯。咁因為要牽涉到安全得嚟又要夠輕， 咁但係亦都唔可以唔記得咗佢本身個形態各樣，所以我哋有時做啲嘢吊上天嗰啲係再考功夫啲。 哇！聽完呢度啦，我諗大家以後去展覽啦，都應該有另一種睇法添啊！留意一下背後即係嗰個工匠精神處理出嚟嗰個模樣啦。咁啊，眨下眼同 Jackie 傾咗咁多啦，其實唔好夠喉㗎，下次咧再揾你傾多少少唔同類型展覽嘅內容啦。特別啦，就係Toy Show又會見你㗎啦，到時。 冇錯啦，我哋好快又會再見面啦。希望大家咧都聽今次嘅訪問之後咧，發現啊，原來我而家好多心血擺咗喺啲展品度嘅。咁記得睇嗰陣時咧，盡量眼看手勿動，愛惜佢哋啦。咪下一個朋友咧就冇得再睇㗎啦。